笑到累，累得很满足才甘愿。一把大笑脸都笑脸全都笑脸，给我安慰，抱着我哄我入睡。你的笑容我一定很宝贝，从今天到永远。那年深深爱过，也深深痛过，爱完了然后他走了，时间哗啦啦啦，泪也唰啦啦啦，他忘了他心疼我，他心细细上锁，秘密封锁，为什么眼泪还在流？还是笑呵呵的疯，然后哎呀呀的痛，直到你出现拯救我。你把胆小灭都消灭，全都消灭，给我安慰，抱着我哄我入睡。我的世界每天笑笑流泪，累得很满足才甘愿。你把胆小灭都消灭，全都消灭，给我安慰，抱着我哄我入睡。的笑容我一定很宝贝，从今天到永远，永远不会疲倦。 歌声多亲切，灵感开始倾斜的一种感觉，感觉多强烈，不需要相接，相同当中总有分别，两种风格的交接。Just slow, I think I'm gonna rock, I think I'm gonna roll, 一听到 music start,双脚开始动，当节奏开始打，是谁都能感受，每一步一起挖，我停不下来，我节奏停不下来。

有些事情却只能想象， 想做就做，想做就做，为了明天的自己鼓掌。可是谁太阳为自现在能把我照亮，这舞台重要，有我才闪亮，有我才能发着光。跟着我走， 慢动作，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，这首歌给你快乐，你有没有爱上我？跟着我闭眼睛动一动耳朵，傻傻的不停疯狂，转悠太多未知的猜测，长的烦恼算什么？ 寂寞。

一弦一柱似华年，钟声晓梦迷蝴蝶，万地春星托杜鹃，沧海月明终有泪，蓝田日暖玉生烟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爱在七夕相约仆然之情诗七夕活动，由三河市总工会、共青团三河市委、三河市妇女联合会主办。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河市仆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。9月10日前，请到三河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，电话715-5630。感谢收听参与。 向远方，爱生活，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。 品味1033，三河上空最美的声音。 七夕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说完这首曲是情人餐，为此说我们要走起来，你来不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是准备好了的结局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愿不变。 You want to be with me， 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好啊。 So want to marry me， 哎呀呀，我一脸红心跳。 I sure I will be with you， 哎呀呀，我只好说好啊。这首曲是情人餐，每天说我们要走起来，你若不希望他再说一遍，那就准备好了的结局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愿不变。 You want to be with me， 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好啊。 So want to marry me， 哎呀，我一夜换心跳。 I'm sure I will be with you， 我只好说了。 I'm sure I will marry you， 我是你的新娘。 双眼望去都一样，东南西北同方向，这片海很流浪，等待风起吹我起航，寻找下一个港口，我是等爱的水手，一生有几个港口，等着疲惫的水手。

尽努力，不一定有收获。未知的事太多。